我是一个人去看完这部纪录片的。爸妈，我不得不说，这是我看过的最残忍也最温柔的一部纪录片了。当看到那22个名字按掉，最终变为9个，无力感犹如在江东门纪念馆看到那面硕大的哭墙时一样扑面而来。可是明明整部纪录片的气质又十分平淡，大多是老人们日常生活的镜头，讲述经历的段落少之又少，并不像以往涉及这个题材时那样同仇敌忾、苦大仇深。影片结尾有老人说谢谢你们，这句话终于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最温柔也是最锋利。我们都忘了，对所有受难者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经历苦难岁月，而是如何度过劫难后的漫长岁月。而慰安妇也不只是一个身份，而是他们漫长人生中的一段经历。所有观看者总希望听到的故事凄婉动人，甚至曲折离奇，可以使自己的感官受到刺激。还有邻座的观众向孩子问日本人坏不坏，他们在得到坏的答复后心满意足。那这部片子于他而言和其他的抗日神剧还有什么不同呢？这不过是对孩子进行粗鲁教育的一个方式。也有很多人看完22之后感到愧疚，因为对这个群体我们曾觉得不光彩，而后闭口不谈。等到我们记起的时候，22也正在默默地走向零。等到我们想帮助他们做些什么的时候，有老人一说出这一生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在战狼风风火火座无虚席的同时，这部纪录片在小镇排片仅仅2天，一天一场，上座率惨淡。原来人果然都是向阳而生的，我们总是期待英雄的出现，渴望国富民强的光彩，而不愿面对晦涩屈辱的曾经。我们视为不光彩的过去，亦是不愿意承认劣迹的人日夜盼望着被遗忘的过去。如果老人们都有勇气诉说曾经，你为什么没有勇气走入电影院看看隐藏在所有人内心的哀婉呢？如果你有面对日军俘的怒气，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他们的皱纹和伤痕呢？爸妈，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看见未来，也看见过去，看看重创之下温柔如何变成令人心碎的匕首。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有我的小伙伴继续跟大家说说家书的那些事儿。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眉峰你还不懂，你还越不越好说，只愁明冬不愁秋，一条 而说到这个电影啊，那最近可是在国产保护月哈、啊， 国产电影保护月呢，是国家电影局从扶植国产电影的角度来考虑，希望全国各院线支持国产影片。每年的6月10号到7月10号期间，不鼓励引进海外的分账大片，这段时间呢，则被媒体和业界称为是国产电影保护月。那浩然，你最近有没有在看哪部国产好片呢？ 我呢是跟这个楚楚同学一样啊，看了最近热映的这个《战狼》，还有这个纪录片22。《战狼》的这个中国英雄主义，应该说《战狼2》啊，《战狼2》的中国英雄主义呢，我觉得看的我是热血沸腾，可能跟本身是男性观众有关系啊。但是让我印象更深的呢，是那部纪录片22，这部纪录片是深深震撼了我。 8月14号，中国首部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在院线上映，和同时期上映的《战狼》相比，它的票房成绩呢平平，但是却得到了豆瓣 9.9 的超高评分。那我想问一下浩然，同时期的这个电影非常的多，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去看这部22呢？ 我是因为很早之前就看到了22的预告片，才决定去看的。那上学的那会儿呢，其实我就对各种各样的纪录片呀，包括纪录片的制作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有这么一部题材有深意、拍摄有诚意的纪录片，我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2014年至今，22个幸存者现在只剩下8个，其中呢，黄有良老人在上映的前一天逝世了。就像楚楚说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留下的伤痛，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和了解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所以也希望以后呢，有更多类似于像22这种很有历史意义的作品陆续的在院线上映吧。 是，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走进电影院，支持这部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录片。当然了，优秀的影视作品呢，也是值得分享的，不尽人意的影视剧那也是比比皆是。下面呢，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徐慧同学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名字叫做给这部剧打了一分之后，想和你去喝早茶了。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我是许慧，来自广东广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267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前两天你又在群里给我炫耀你们去喝早茶的照片了，没有一丝丝防备的我就这样被肠粉、虾饺、马蹄糕还有流沙包围攻，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给你发我满脸抓狂的表情包。生在这座吃麻麻香的城市呀，我对美食永远有一份忠诚的热爱。高中时就曾冲着日本料理去看了日剧《深夜食堂》，每集短短的20多分钟，就像精致的日料需要细嚼慢咽，人间的悲喜也被娓娓道来。深夜的日本城市就这样很孤独又很温暖。当初看完这部剧，我毫不犹豫地登上豆瓣打了5星，顺便立下了以后要去日本找遍剧里出现的美食的宏愿。所以当中国翻拍的《深夜食堂》要上映，而主演又是黄小厨的时候，我还是抱着很大的期待的。然而结果在第一集里看到老坛酸菜牛肉面登场之后，大概就已经十分明了了。坚持看了几集，我还是没忍住去给他打了1星。看到列表里并列的两个分数9亿的《深夜食堂》，还是不禁唏嘘。翻拍国外的优秀电视剧已经不是稀奇事儿，但近几年国内的翻拍作品却总是尴尬收尾，几乎没有什么成功之作。《深夜食堂》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集中反映了翻拍模式的共性问题。 那就是还根本没有弄清楚原作究竟想要讲什么，就匆匆忙忙地在国内摆起架势，找葫芦画瓢。原作里深夜食堂是一家居酒屋，这是日本城市的典型形象。来吃饭的人们讲的也是典型的日本故事。深夜食堂聚焦了东京城市边缘人的孤独和疲惫，所以意境极重。对于城市文化高度发达的日本人和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每一集都戳人心窝。但国产版的深夜食堂呢？原本低调神秘的小店开在了街角望市，居酒屋的布景在中国显得格格不入，而老坛酸菜广告的强势植入更是让人无语。国产改编就像一场拙劣的 cosplay， 无论是剧情设计还是演员呈现，都不得不让人抱怨，实在是太不走心了。很多人说呀，中国的深夜食堂应该开在吃串串的大排档，开在小炒啤酒堆满桌面的巷间苍蝇店里。但其实我觉得呢，这些表面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美食终归只是衬托，更重要的是美食背后对这个社会、这座城市中的人们生活状况的关注和展现。照搬日本的美食也许只是让人有些出戏，但照搬日本对城市生活的反思就显得懒惰而又肤浅了。说真的，看完了恶评如潮的第一集，我更想回家和你去喝一次早茶了。茶餐厅里总会有两个大叔对坐着闲聊国家大事，有一大家子人围坐着说说笑笑，小男孩伸长手夹起一只凤爪，吃得满脸都是酱汁，小女孩满脸嫌弃地挑出生滚粥里的皮蛋，铁观音的香气弥漫在小推车来来往往的咕噜声里。想一想，我的童年满是这样的回忆，所有的广东人大概也都分享着这样的回忆。早茶一喝就是一上午，喝的是广东人闲适的生活，又偶尔慢下来的闲庭信步调剂城市生活的几管繁弦，这大概才是我想象中的深夜食堂，氤氲着一座普通的中国城市里的烟火气。中国的城市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烟火气，而中国的城市里也从来不缺少故事，就像小时候和你争最后一块马蹄糕的记忆一样，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永远留在我的心里。茶餐厅里人来人往，美食街的大街小巷里香味弥漫，这样的中国又怎么会拍不出一部好看的深夜食堂呢？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 问一壶风尘的酒，天一转凉薄的 实我当时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呢，就已经非常的失望了。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少了很多的中国味道，从它的服装、道具，然后再到场景，人物设定呢也基本都和这个原版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剧集，这样的开始，难免会让我们观众认为觉得他们的制作是非常没有诚意的。 确实，但是呢，我往后啊又看了几集，这个讲述行动不便的退休老人与保姆翠芳的故事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聋哑人马克和养女乐乐的故事也好，其实都是真挚而动人的故事。那如果说呢，在人物设定和故事设定上，能更加的走进中国观众的现实生活，那这部电视剧呢，才会真正成为中国的深夜食堂。那你像是从南方啊，徐慧同学家乡的这个早茶甜点，那你再到北京的这些标准的餐食，标志性的餐食，比如说烤鸭，对吧，炸酱面，再带点东北的这个乱炖锅包肉，又或者是咱们中国随处可见的这种路边摊，咱们所说的脏摊，对吧，还有小吃店，那都是浓浓的中国味。那其实电影也好，影视剧也罢，这个其实无论是做什么职业啊，职业道德是每个工作者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素养，把这个工作出色完成并做到最好，我觉得才是正道。敷衍了事的呀，这样的一切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而且是辜负自我的。 没错，而说到这个职业道德，接下来呢，就和你一起听一听汤小华写给孩子的信。信中说道， 亲爱的孩子，一个人进入社会，不是取决于其学科的技能优势，而是取决于其超学科的技能优势。之前我和你谈到过当年出来冒险的事情，我迫之无奈选择了保安的工作作为生存和过渡的方式，但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保安。当年我做保安的时候喜欢值夜班，因为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阅读，但是我并不会耽误事情，我调好闹钟每半小时就会巡逻一次，我经常对着黑暗的角落大喊站住，一方面是威慑可能的盗窃者，另一方面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时间一长，这老板开始抱怨我了，他说半夜三更的经常被我喊醒，但是从老板的话里我感觉到了一种认可。我相信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做任何工作都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当时厂里经常出现失窃案件，每每都是在其他保安当班发生的，我当班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半夜失窃案件。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之中，就听到了老板的骂声，说保安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昨夜又发生了盗窃案。很快警察上门开始调查了，陪同老板和警察勘察现场的时候，我听到警察说估计这个案子很难侦破，而我则对老板说我知道是谁干的。这个时候老板和警察大吃一惊，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说谁。我不紧不慢地说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昨天晚上车间的钟有朋到保安室问晚上谁当班，还是特别问了是不是小保安当班，我怀疑是他干的。很快警察把钟有朋找来问话，警察问他说是不是你干的，他居然没有狡辩，当场就承认，而且在外面他老乡的出租屋找到了赃物，因为他没有想到警察会直接找他问话。为什么厂里当时有人要偷东西都要看看保安室是谁当班呢？因为只有我才会定时巡逻和时刻关注动静，我在用心做保安，这个心就是责任心。孩子，我再给你分享一个经历。在保安的工作之后，我还在另一家公司做过采购担当。一天我在公司用完晚餐之后，在饭堂门口和同事聊天，我突然听到了尖叫声，很多人从饭堂奔跑出来，场面一片混乱。我赶忙问怎么了，他们说厨房着火了。我听完二话没说，立即冲了进去，发现厨房的员工四处逃窜，因为火势很大。原来是一个厨房的员工换煤气罐的时候拧坏了阀门，导致了泄漏。 这种情形很容易发生爆炸。我不假思索地拎着灭火器就冲了上去，对着煤气罐喷。很快一些同事也跑上来帮忙，这大火居然就被扑灭了。后来公司安全部门调查的时候，一个高级管理问我说，你当时害怕？我说不害怕，如果不及时灭火的话，其他好多煤气罐就可能被引爆，楼上就是宿舍呀，很危险。孩子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大公司来说，我一个采购担当很难引起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可是这次他们都注意到我了。再加上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奋好学，很快我被提升为管理者。所谓担当，我的理解就是专门做某事的人，比如我做采购，我就是专门做采购的。但是我后来呢又有了新的理解，担当就是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能真正负责任的人。我不管是做保安还是做采购员，我都是一个可以担当的人。我依赖的不是我的专业知识，也不是学历高，而是有责任心。儿子，你明白了什么是责任心了吗？你是否明白责任心的重要性和对你未来人生的影响了呢？ 我认为这位父亲说的非常的对，其实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职位，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责任心。只有我们始终保持认真的态度，才可以赢得你自己的事业，也才可以赢得大家的认可。以上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天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也属性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 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见一只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 FM98.2 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易涵。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聊有关最新最热的电视剧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听一听来自江苏的小发同学写给老姨们的家书。老姨们，还记得一起葛优瘫的看电视的时光吗？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的小发，这是我写给老姨们的一封信。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看网上视频直播布鲁塞尔的游泳世锦赛，看大白羊的200米决赛。看完之后我很激动，但是不知怎么，可能是因为一个人有些寂寞，我突然想起了你们。我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体育比赛、综艺节目、电视剧看得热热闹闹，哭哭笑笑的时光。小时候你们就喜欢带着我一起看节目，大家在夏天的傍晚捧个大西瓜，你一勺我一勺，围在外公房间的电视机前。还记得我们最开始看的选秀节目是星光大道，当年的凤凰传奇还没有引领大妈们的广场舞潮流。为了不错过每次晋级的周冠军、月冠军，我们每次都会打电话约好什么时候电视开播，外婆要来之前做好饭。有的时候你们还总会安排最小的我在电视前守着，如果星光大道开播了就去厨房通知你们，不管吃没吃完都跑过来霸占电视机的最佳视角。那时候我们还会为战阿宝还是凤凰传奇而争论不休。后来星光大道对我们没有吸引力了，就投奔央视八套的电视剧频道。那时候有个很热的剧叫《闯关东》，里面的一众演员在现在都很火，比如活在 B 站 freestyle 鬼畜区的李幼斌老师。当时的伊朗也不再是年轻的小伙子，而是成了中年颜值担当和人生哲理导师的劲干部。老姨们，你们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当年你们喜欢的传武男神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封号，叫行走的荷尔蒙朱亚文。而那时的我则是混在里面看看抗日情节的热血小屁孩。后来项目就变成了看奥运赛事的报道， 还记得二姨你在看体操比赛时自带弹幕的表演，我们在跳水队再次拿下冠军时候的齐声呼喊。那些时光开始和我越走越远，现在的我在远离家乡280公里的南京上学，你们也为人妻为人母，操心着自己儿女的学业，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2005年星光大道开播，2008年闯关东开播，距离我们扎堆电视机前的岁月已经度过了快一个10年。现在大家都习惯用手机上小小的屏幕来看视频，而且几乎都是一个人看，陪伴我刷剧的不是你们的身影，而是薯片、维他、鸡米花。我们现在看的剧不一样了，外公还是一如既往的守着抗战系列，你们更喜欢看我的前半生和好先生这类，而我则很少再正儿八经的看一部电视剧，通常是看看剧情简介，再刷个小片段就过去了。可能是市场的产品变多，技术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全然不同了，我们之间相聚的时间也随着各自在手机上的投入而越变越少。电视作为一种家庭媒介的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像经过几轮漂洗的洗衣液，稀释变浅。但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像以前一样，不管是10年后还是20年、30年后，都可以为奥运会上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欢呼喝彩，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鹿晗或是林更新的时候一起惊呼一声好帅呀，都可以在男女主不能在一起的时候抱在一起一边哭一边说没事还有续集呢。愿时光不老，你我如初，我们一起加油，老姨们。 其实想了想啊，这个我也是很久没有跟家人坐在一块看电视了，那基本上平时呢都是用手机还有这个平板电脑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看看自己喜欢的影视剧。那像学生时期呢，假期一样在家里边，那妈妈在厨房边看她喜欢的家庭伦理剧啊，她是边忙活着，我爸呢则是在沙发上玩手机游戏，我呢就是窝在被窝里头看美剧或者是游戏直播球赛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各自忙各自的，除了年夜饭的时候会在一起看看电视，其他的时候还真没有。 是啊，其实都这样哈。但是热门的电视剧就算是相隔两地也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一起看的。那我和妈妈之前看这个《欢乐颂》的时候啊，每天都会打电话来讨论剧情，像之前非常火热的《人民的名义》《楚乔传》等等等等，和妈妈一起或者是吐槽或者是少女心泛滥，让每天都特别的开心。可是有的时候也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也会有彼此产生火花的时候。那我想现在很多的同学应该都会有过和一涵一样的状况，在某一些事情上和父母的意见不统一怎么办呢？接下来听一听来自广东的小泽同学写给妈妈的家书。妈，我为什么不让你看《三生三世》？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妈，我为什么不让你看《三生三世》？大家好，我是小泽，来自广东广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67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最近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次不小的矛盾，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却已经没耐心听下去，最终我们也没能达成彼此的理解。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寒假在家的我闲着没事干，刚好看到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于是便兴奋地上网搜索，但我却看到了好多这部电视剧的原著小说涉嫌抄袭的新闻，也有许多人因此拒绝收看它。我仔细阅读了网友列出的每条抄袭证据，刚刚被引发的兴趣逐渐被厌恶的情绪所掩盖， 我便关闭了网页，再也没有想看的欲望。可晚上当我经过书房时，正巧看见你就在看《三生三世》，我连忙走上前去劝你不要看这部涉嫌抄袭的电视剧，可你眼睛都没从屏幕上离开一下，冲我挥挥手说，这剧好看啊，只是抄袭一下，什么大不了的。你不以为意的口气让我很恼火，我不禁抬高了语调，抄袭怎么能是小事呢？抄袭的作品还能被这么多人看，还能这样盈利，这也太不可理喻了吧。你按下了暂停键，回过头对我说，妈妈平时也没什么娱乐，难得找到一部喜欢的电视剧，你就别管那么多了，行不行？我还想说话，你却再不理睬我，自顾自地继续盯着电脑，目不转睛。妈，不是我太计较，是有些时候你渐渐变得太不计较了。记得小时候你会严厉地斥责我，别人的东西不可以随便拿来自己收着，这是原则问题。当时的我觉得你小题大做，大概那一天你也觉得我小题大做吧。可是抄袭的作品应该抵制，这也是原则问题啊。随着我慢慢长大，你偶尔会说我变得有些不近人情，我会拦住为了急事去闯红灯的你，会因为在拥挤的车站买票时是否能插队和你发生争执。每一次我们之间产生的分歧都围绕着所谓的规则和原则，每次你都无奈的作罢，让它不了了之。可我知道你并没有完全认可我的做法。其实妈，无论是你从小教我的要听话，还是我看到的社会新闻里的种种案例，他们都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守规矩、需要讲原则的时代。对于无视规矩、摒弃原则的人和事，我们也应该坚决地去批评抵制。我并不是变得不近人情，也不是变得爱讲大道理，我的改变是因为我在慢慢长大，我渐渐走入社会，我渐渐学会听话，学会遵守社会的规则。你比我有更深的社会阅历，这些规则对于你而言应当是更加熟悉的。我明白，做出选择时你有你的理由，好不容易有了一部喜欢的电视剧，可以让你在一天的忙碌过后好好的放松放松，你一定会选择兴致勃勃的去看的。我也明白，有时的我确实过于固执和倔强，没能好好体会你的心情和需要，我强硬的态度让你又尴尬又不开心。可人情与规则之间原本就有着难以划分的界限，有着大片的灰色地带，我也在努力地去学会平衡，学会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不那么不近人情，一板一眼。所以妈，也请你在下一次又有这样矛盾发生时，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让我们尝试彼此更好的理解吧。妈，不让你看《三生三世》，不是我太倔强和不近人情，而正是我希望我们能彼此理解，希望我的观念能得到你的认可，希望我们在规则与人情之间能够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小泽说的情况啊，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呢也都经历过。你像我那位朋友就跟我说了，说记得他的父母在他工作的第二年来北京看他，他在北京两年，你知道就是商场里边的那种扶梯滚梯，其实他呢是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扶梯上啊右侧站左侧行的这么一个行为准则，但是呢他父母并不熟悉，为了跟这个孩子多聊聊天啊，就站在了左侧的这个急行通道上的。那我朋友就跟他父母解释，他父母呢也很配合，但是刚开始还是有点不太理解这样的提示。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更多一点的耐心啊！毕竟现在的我们和父母所处的生活环境啊，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情是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呢，对很多事情上的态度啊、想法啊、看法呀，自然也都有不同的理解。那虽然说都是小事儿哈，但是我们的固执有的时候是会伤害到我们的父母的。 是啊，彼此更好的沟通与理解是疏导父母跟孩子间不同想法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多分享自己的心情、想法还有感受，也是一种关心父母让他们放心的最好方式。那就像这位同学写给父亲的信，爸妈，